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和广播电台刊载和报道了敬爱的金正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二，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另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朝鲜友好协会巴西支部网站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的详细内容。网站还登载了敬爱的金正同志的照片。